请看经本第三页，夜时佛在娑婆罗宫与八千大比丘、三万二千菩萨摩诃萨聚。看这段经文，夜时是时间啊，佛说经的时间。时间不用年月日啊，用个夜时。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。我们凡夫，尤其是中国人，对于历史非常重视啊，时间地点啊都一定啊要考证的非常精确啊，不可以有错误。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时间跟空间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并非事实啊，所以一时这个意义不但是很深，而且很真切啊，比我们记在年月日时可以说还要来得正确。一，古德有很多种讲法啊，这个最通常的一个说法呢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机缘成熟了啊，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叫一时啊，如果缘不成熟，说了也没用处啊，所以是思之道合，这是一时。要是从理上讲啊，禅宗有一句话说，摄得一万事毕，而又所谓是万法归一，这个一就是与这些相应了，这个意思是啊。在净土宗呢，就是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。这个心一乱了啊，一真法界就变成十法界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。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心归了一了，一念不生，一心不乱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都圆满的现前，这才叫真正的一时啊。那么这是从理上说的法身大事才能证得啊。那么对我们现前的境界说思之道合非常好啊，听经的缘分，讲经的缘分，这个时候成熟啊，所以这叫一时，不计在年月日时。在中国史传里面记载着这个智者大师，他老人家诵《法华经》，送到药王品 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忽然入定了。在定中啊，他见到灵鹫山，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啊，他还参加了这一会啊，听了这一段。出定之后，他告诉人啊，告诉别人，释迦牟尼佛讲《法华经》这一会还没有散。这是不是真的呢？是真的。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，世法诸法位，世间相不坏。那么现在科学家也说，如果我们有能力超过光的速度，就可以回到过去。那么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经是过去，我们回到过去就能参加那个时候的法会。说明时间空间不是事实啊！如果你的机缘成熟了啊，像智者大师有这样的定功，他可以回到过去，他也可以骑入未来啊。所以这个世间有很多预言家讲未来的事情啊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他见到了啊，他能够超越时空，他见到了啊。这古人有说，预言呢大概是有两大类啊，一类呀是从数理上推断的，不见得会正确啊，准确率不是100%。因为有的时候推算的错误，在所不明啊。如果推断的不错，那就很正确。另外一种呢是定功，定功啊，定中境界是他亲自见到的限量境界啊，数理推论呢是比量境界，限量境界那是最可靠了。这是亲眼见到的，这个限量境界就叫做一时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记载是某年某月某日，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参与了。一时好啊，我们只要到一心不乱呢，我们就有能力参加这个法会啊。佛的心一心，我们的心也是一心啊，一心与一心交感，这境界就现前啊。所以这两个字是合的啊，它不是死的啊，告诉我们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我们都有缘分参加，只要做到一心不乱就行。下面这一句佛，这是主讲的人啊，讲经主讲的人，这个佛就是称释迦牟尼佛啊。我们的本师这个经呢是他讲的。佛在，这个在这一个字我们不能够疏忽，没有说佛住啊。我们今天观念当中就住啊，我们住哪里？这个住是个错误的，在是正确的 佛无所住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凡夫坏呢，就坏在一个住，住有坚固的执着。这住我们一般讲攀缘了，再是随缘。我们要细细体会这个意思。是在讲佛住哪里？净虚空变法界是佛的住处。你说他这个境界多大，心量多大？我们凡夫观念上，我有个小房子，这就是我的住处。你看境界也很小，心量也小。迷失了自信啊！所以经典上字字句句都含着很深很深的意思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再没有啊，无处而不在，哪个地方有缘，哪个地方就现身了。诸佛如来如是，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那么自在，但是有相似啊，相似我们可以做得到啊。你看哪个地方有缘啊，我们也要到哪个地方去参加法会、讲经、弘法啊，哪个地方有缘哪里去，决定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，有固定住处就坏了啊，与无住身心呢完全相违背了。无住身心是觉，违背是迷啊。所以佛在经上，这佛经里面我们看不到佛住啊，通通看到佛在。娑婆罗是梵语，它的意思是咸水海啊。我们知道大海的海水啊都是咸的啊，那么这个咸水海可能呢，佛当年在世就是指的印度洋。龙宫，我们知道这是大龙菩萨他的道场，这位菩萨也是化身大士于是我们就想到了，他跟我们是不同的空间维次。这个话如果大家不容易体会，我们用比喻来说你就好懂了。像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荧幕，它跟我们是不同的频道。啊，确实是在一个画面上，但是不同的频道。啊，我们今天对于电视非常熟悉。换一个频道就换了一个画面啊，所以大龙菩萨有没有呢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你换一个频道啊，他就见到了。你要不换频道去找，怎么找也找不到啊。我们今天这个科学发达了啊，这潜水艇造得非常精密，深入海底，整个地球这个海洋找遍了，没有发现龙宫。什么原因呢？频道不相同啊。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问题就得到答案。不但是大龙菩萨 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的空间，许许多多的鬼神跟我们也不同维次空间啊，像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的唐朝的法照大师，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竹林寺，我们相信他不是妄语。啊，这个是他有特殊的缘分，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进入了这个时光隧道，他进入另一个不同维次的空间，啊，见到这个大圣竹林寺，文殊菩萨在讲经，他还听了一会，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了许多问题，啊，问到这个末法时期人的根性逐渐迟钝了，修学哪一个法门比较适当？啊，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。啊，他向文殊菩萨请教，念哪一尊佛？啊，文殊菩萨教他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还念了几句给他听。啊，他模仿，他学来了，这个就是以后所传的叫无慧念佛。无慧念佛是文殊菩萨亲口传给法照的。啊，所以以后他不参禅了，他念佛了，他建念佛堂。啊，当时人称他做无慧法师。但是现在我们也听到有这个录音带里面念的这个无慧念佛，我想恐怕不是法照禅师的念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现在我听的这个音乐心定不下来。啊，心定不下来那怎么会成就？啊，这是我们辨别这个厉害的一种方法。啊，这个佛号我们接触之后啊，哎，身心清净，那这个是好境界，啊，对我就有利。如果我听了接触之后啊，我身心不能够安定下来，这个法门就不适合我修学。啊，但是编这个谱子啊，这是一位法师，民国初年的，他懂音乐，编的也不错，戒淫初级很好。啊，像现在许多这个聚会的场合当中表演好。啊，让这些初学的人把它当作歌曲来唱。这个好，真正用功夫的人，这个念诵的方法不容易实现，这个我们必须要晓得。啊，这是一个例子。啊，法照禅师离开竹林寺之后，他还一路上做记号，啊，不要忘记了，不要迷路了，下一次还再来。啊，这正在做记号，回头一看呢，这个大圣竹林寺不见了，只看到是一片荒山。啊，这才知道菩萨示现了。啊，那就是离开大圣竹林寺，他又回到我们这个时空了，回到这个频道了，那个频道不见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另外还有一个很殊胜的例子，啊，这佛门里面大家常常拜忏，慈悲三昧水忏，啊，这是唐朝时候悟达过师的故事。悟达过师在四川见这个迦诺迦尊者，那也是个不同频道。啊，他是得人面疮啊，没法子。过去遇到这一个穷苦生病的出家人，啊，他照顾他。悟达过师年轻的时候照顾他，非常诚心诚意啊，全心全力照顾。啊，那么这个人就告诉他，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，啊，你到四川某个地方，啊，他说那边有两棵树，你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要找我。啊，他所以他得人面疮之后，啊，这个故事在三昧水忏前面的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。啊，他找到迦诺迦尊者，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，啊，替他赦冤解结，啊，这是冤家债主找来的，这化解了，啊，这冤家债主走了，他这个人面疮就好了，啊，离开，这是阿罗汉的道场，离开之后回头再一看呢，这道场没有，啊，宫殿楼阁全部都没有了，啊，也是一片荒山。这都说明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不要去执着，啊，不但不执着，连分别都不可以，啊，稍稍有一点分别执着就落在攀缘里面，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在一切境界里面得大自在啊。啊，所以设法界有没有？有，肯定是有。啊，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。啊，我们决定不能怀疑。诸佛菩萨讲经说法，每一个维次空间都有众生。诸佛菩萨心地平等清净，啊，所以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在哪里说法，啊，就这是不是在人间说的，啊，也就是不是在我们这个三度四度空间讲的。听众跟我们一般经典记载不相同，啊，一般经典常常记载，啊，大比丘众，啊，1250人，啊，这个地方大比丘众有8000人，菩萨众有32000人，这个数字都是表圆满，啊，比丘是印度话，菩萨摩诃萨也是印度话，比丘加一个大 就不是普通的比丘，大权示现啊，大乘菩萨以比丘的身份来示现，其实全是菩萨摩诃萨，合起来40000人。这是无比殊胜的法会，这些名相我们听多了啊，可以省一点时间。众这个字要略略解释一下啊，这个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，这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团体啊，现在人家团体，我们一般叫人民团体、宗教团体啊。佛家这个众字在此地是团体，比丘众啊，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宗教团体，或者说是佛教团体。但是这个团体跟一般团体不同，叫活佛的团体啊，所以我们在三皈依里面念到的皈依僧众中尊啊，这个团体是世出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人人都遵守六合敬，这个团体就可贵了啊，这个团体就值得人尊敬了啊，是六合敬的团体啊。比丘尚且如是，那何况菩萨呢？那菩萨就更不必说了啊。所以佛弟子这个团体是六合敬的团体，我们一定要明了，要尊重，要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